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城市所使用的语言是这座城无形的标志，幽默风趣的北京话让北京这座城变得亲切温暖，有声有色。北京的老话里蕴含着古都的历史文化，也展示了北京人的生活态度和人文精神。我们日常使用的词汇哪些来自满语？北京的门您都说对了吗？北京话里的忌讳有哪些？北京人为什么如此钟爱儿化韵？打开文化之门，今天和您说说有趣的北京话。北京时间19:07，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要和大家说说有趣的北京话，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我们北京体育广播的主持人梁岩，欢迎梁岩老师。 听众朋友好。 嗯，声音大家特别熟啊。还有一位啊，他这 title我们节目开始之前研究了半天， 对， 梁老师说就叫北京文化的传承人吧。 嗯， 但是我们这位男主呢很谦虚，他说不是啊，常小亮同学是这么说的，他说要不叫北京文化自媒体啊， 人 啊， 对对对， 是 人， 就是他有一个特火的视频，有一微信公众号啊，京腔教学大讲堂是吧？常小亮啊，欢迎常小亮。 大家好，我是常小亮。 嗯，今天我们要说说有趣的北京话。为什么请来这二位嘉宾呢？因为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视频节目。梁老师的叫梁叔之土话新说。 对对，那其实这不是我自媒体哈，这是我们台里自己推出的这么一个。但是我觉得比小亮做的差远了啊！ 您可别这么说 啊！小亮都快啊， 不是真的，真的。 小亮发自内心的很 happy 吧？啊， 不是，我今儿见到梁叔是特别开心 啊！所以 梁叔老给我扣高帽子，这我有点害怕啊。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做的就是这些北京孩子，我感到很欣慰，就是看到他们。 嗯、 其实，你说今儿咱聊了北京话，你说我能有多少老北京味儿？他能有多少老北京味儿？其实都是对这座城市的一种眷恋， 嗯， 一种挚爱，然后看着这座城市的文化渐渐的在消失， 嗯， 就像那个保护那濒临动物似的，北京话也好，北京的文化就真的不是大熊猫，大熊猫你可以繁殖，现在我觉得有点像白鳍豚， 哦， 啊，就是死一少一个啊，哈哈，就这个话已经真正的老北京味儿已经在这座城市中渐渐的淡去了， 嗯、 所以作为生在这儿、长在这儿的这些人，包括我，就是应该小亮应该比我小一辈儿了，就是他们这一代还有这样的一些孩子眷恋着这个城市的文化，我就觉得我非常感动，非常欣慰。 嗯、 所以我说只有用着我的地方啊，我就一定。 他们俩节目开始都聊半天了，我根本插不上嘴，两个人热火朝天的啊。 对，我们可能聊出一特好的合作来。 那得感谢打开文化之门。节目的上半时段，照例有一个互动的问题留给大家啊。这个互动问题是这样的，北京这座城市，刚才梁老师也说了啊，老北京话在逐渐的淡出，作为一种活态的语言，新陈代谢是一定的。这座城市的历史也决定了，自古它就五方杂处啊。有很多少数民族的人啊，生活在这座城市。比如说，清朝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封建王朝，定都于北京。那么我们现在使用的北京话，有一些是来自于满语的。我的问题是，下列词语不是来源于满语的是哪一项？四个选项里有三个是，一个不是，把那个不是选出来。A. 萨其马 ，B. 掰扯 ，C. 搂一眼，让我搂一眼。D 墨迹，哪个不是来源于满语，把它选出来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我们今天会送出精美的礼品。小亮送肯定是不合适，但是他把礼品送给我了，我送给你们就没问题了啊。是常小亮同学的这个文化衫啊，他在微信中说，米夏我会送你大背心的。你看我们听众皮瞎说 ,I'm 常小亮 fans 啊。啊对，这是我最早的视频的一个结尾。 哦、 就是他们后来变成了们常小亮 fans。 这个就很有北京地域的特点了啊，就北京话的特点，一会儿让二位给我们总结一下。他们也举了很多鲜活生动的例子，刚才说了他们都有视频在传播北京话。我截取了二位的两段，我们先放梁老师的土话新说啊，很遗憾看不到你们这个爆表的颜值。但是这个音频我觉得也同样精彩啊，我们来先听一听梁英老师的这一篇叫《北京大爷》。 梁叔之土话新说《北京大爷》。 有一出戏，那年叫《北京大爷》，你这个爷和大爷和大爷，它显然是不一样的。大爷它表明了一种，就很重啊，念出这个第二声来了。这大爷，瞧您的大爷脾气，瞧你的大爷脾气什么呀？这一说啊，满族的朋友比较高兴啊，说这是姐的宫里传来的，就是过去是皇亲国戚啊，哎，要那劲儿都已经败，家风都败落了，还要甩那劲儿，这叫爷大爷。哥，现在是两种意思了，一种大爷是真的，哟，岁数大。过去我们上学都是小时候到同学家，没有现在的叫法，叔叔阿姨，这显得很文气。那时候就都是同学到谁家急都是叫大爷大妈。大爷表明了一种尊敬，是什么呢？就是比你自己的父亲要大的人。那么咱们就说了，你爸爸的哥哥肯定叫大爷，这表明了对别人家长的尊重。爸爸的弟弟你才叫叔叔呢，是吧？过去呢是表示了一种尊敬，哎，这是一种辈分，是表明辈分的。但后来这大爷就变成了你大爷的，这好，它变成了就是另外一种话了，或者不说那么难听，当别人挤着你的时候，你可以很文静的告诉他，你有伯父吗？哎，其实就是那个意思。当然了，后来这个北京因为爷，这爷成风，北京爷比较多，所以有各种爷。现在其实还有一种榜爷，这是一个很不文明的了，光着膀子。现在经常我在街上，特别在胡同里瞧着光着膀子的，我真想过去拍拍那后脊梁，嘿，您穿上点啊，真的是很不文明。啊，当然还有倒爷，这也是从那大爷里。不是，倒爷其实挺辛苦的，这是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做生意的一些人，倒腾买卖叫倒爷。那当然了，叫北京叫爷的各种侃爷啊，特别能聊，特别能说，我不算啊，我这就算笨嘴拙舌的。 梁老师谦虚， 嗯， 您还笨嘴拙舌的， 笨嘴，我真是笨 嘴。那我们怎么办？啊，其实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找一找梁老师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您在添加朋友里找微信公众号的订阅号，然后土话新说就可以搜到所有的梁叔的梁老师的这个视频。其实通过您刚才的这一段讲述，我们可以感觉到北京话的那种分寸。还有色彩啊，因为重音的不同，它表达的意思截然不同。 其实重音的不同也表达了时代的不同。你说这两天我们早上正在说这个，刚才跟小亮还聊这个呢，是吧？龙寺里边那炸灌肠没了啊。那原来我老上那吃蹭去，因为我中学同学就在那炸灌肠。哎，现在的炸灌肠呢，你吃的那个炸灌肠已经不对味儿了，就是炸的倍儿脆啊，然后咬不动。其实过去的那个老北京的那个炸灌肠是外焦里嫩， 对，它其实是削出来的哈， 对 的，削出来的，哎，你这是梯形的，铁削形的， 所以有软硬厚薄的这个口感不同。 对，然后呢也有叫法不同，有人说这是不是应该念第四声，其实不是，轻声灌肠，炸灌肠， 灌肠， 哎，灌肠。那当然到了后来时代的发展了，说炸灌肠土。土话心说土， 要 得说炸灌肠。可是炸灌肠，北京人又爱带儿化，就变成了炸灌肠。到我们小时候就已经变成炸灌肠，大人们还说炸灌肠，吃灌肠去啊，上龙寺啊，啊对。因为那时候一毛二一盘啊，也便宜。 这个那现在其实说叫灌肠也不算漏怯， 不算漏怯， 不算漏怯， 对。 啊，说文秘这错了也不是，时代的发展它就叫灌肠了啊。 对对对 对， 也算正确啊。那要不 听听小亮的？ 小亮的，小亮啊，就见到梁老师之后啊，变得特别端庄。 不是我这个一听这灌肠我就饿了，我就想起那灌肠是怎么切的，怎么放在这个猪油里炸的，这是 而且不能是猪油 啊， 是网油， 网油， 网油， 网油，哎， 它这大油中的一种， 一种这更讲，这更讲究了， 对对对对， 那是大油 死我了， 赶紧给他来点蒜汁啊，咱听听小亮的，小亮这段呢。我把尺度比较大啊，这个活色生香的部分砍去了，可能会影响你原来的效果。但是我觉得这样听，如果没听过常小亮的，还会觉得很有意思的啊。他在说口字旁的北京话，因为我们看不见画面，但是其实他说的很多重点的音都是口字旁的，你可以脑补一下啊。当然有的字儿我估计大家也脑补不出来，大家听听啊，这是常小亮的。 常小亮今天教学第十讲，那些口字旁的北京话 Part。One， 任何声音都可以口。北京话对于声音的总结可以说是史诗级的全套服务。比如熊孩子撒娇会发出要哭没哭的坑唧声，发现没人搭理他，就将声量 double 成吭吭唧唧，哎，还没人搭理他，就变成吭吭吭唧唧唧，以此类推，吭唧吭唧吭唧吭唧吭唧。比如出去吃饭，饿得肚子叽里咕噜叫，上来盘菜就稀里咕噜吃完了，上来盘菜就稀里咕噜吃完了，紧接着上酒上肉，滋溜溜一口酒，巴拉一口肉，呼呼两口烟，这小日子过，这不让抽烟是吧？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吃完饭了，咣当，脑袋就撞电线杆子上了，这捂着脑袋过马路吧，哐当，一自行车把他给撞倒了，吧唧，手机又掉地上了。这时候他暗恋的女神正巧看到了这一切，他心里咯噔一下，慌得尿裤子。Part two， 任何动作都可以口，干什么都有口的事儿。早上起床，你像虫子一样在床上蠕动，那叫固着；然后听到厨房里在煮粥，那叫孤独；然后上班迟到了，领导对你进行说服教育，那叫呲子你，也叫呲儿你，你这就叫挨呲儿。下班以后约姑娘出来，姑娘为了拍照那五分钟，先得化妆捯饬牙齿，见了面给她来一摸头杀，这东西北京早就有了，不就是拍拍头吗？那叫乖的乖的，来宝贝儿，我乖的乖的你了，乖就完了，得记得打啵儿。希望有朝一日，对，有朝一日 结婚生个孩子，让孩子骑你脖子上，那就叫呵搂着你，这可得切记，除了孩子，什么词什么蜜，什么同事什么邻居都不能呵搂着你。Part three， 形容人呢都可以用口，比如说这人没正形，叫吊儿郎当，就是说以前穿金戴银，一身逛逛当的假黑炮。说这人邋遢，叫勒勒勒脱，所以动画片小邋遢用北京话唱就是 小勒脱，真呀真勒脱，勒脱大王就是他，人叫他小勒脱。 说这人做事不声不响的，叫蔫不出溜，所以在别坑条用北京话说是这样的， 蔫不出溜的我怎么，正如我蔫不出溜的来，我蔫不出溜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还比如说你跟人姑娘表白，说我嘻嘻嘻嘻嘻，支支吾吾的说不出来话，那不行。说我乌噜乌嘟的说不清楚话，那也不行。说 嘀嘀咕咕说话声太响，不行，说我喜欢你那什么，你觉得我怎么样，你要觉得我行咱就聊聊，你要觉得我不行那我再说， 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不嘚， 说话都不停， 真不行。 Part 4只需要一个字照样可以口，那是绝对经典的感叹语，分为 呦嘿嚯呵哎喵， 喵不是单独念出来是这样， 呦嘿嚯呵哎， 他们之间存在着迷之联系，如果做成连线题的话可能会有 N 种结果， 哎呦 呦呵，各位自己慢慢尝试吧。好了，我讲完了，今儿的知识点有点多， 讲了无数个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各位多琢磨琢磨怎么用口吧，实在不能更有意思了，哈哈， 北京话就是这么博大精深， 得回见了您呢。 这是我们听了一段小亮的啊，小亮要是在网上怎么搜你？ 这个公众号是画家常小亮， 嗯， 微博叫 M 豆没事， 嗯， 这比较难解，然后抖音就叫常小亮， 对，真的是 小是大小的小， 嗯，北京文化的自媒体人哈， 自媒体人 啊， 杨 老师，杨老师听完小亮这段感觉怎么样？他里面 比我强多了， 您您可别这么说， 就除了这个。北京话字正腔圆，字正腔圆的北京话以外，关键它制作精良，构思新颖，构思巧妙，是吧？这和我那就平铺直叙，就简单的说两句，我那就是单位的事儿，工作的事儿啊，就是完成工作，完成任务。人家孩子呢，真的是当做一件事情去做的，所以我觉得我一开始我就说，钦佩这些孩子，我看见他们。我心里就踏实了， 嗯， 知道为什么就是有，如果周围有一群这样还，为什么我愿意去工体，对吧？去工体看球，这个我曾经说一句话，后来让人给改了哈，改了，当然也是我的话，就是说工体北京最后的大杂院，我说的是大杂院，后来到电视台，他们说别大杂院太土了，就叫北京最后的四合院。我说哪儿那么多四合院啊？ 其实大杂院 就一进， 就 一进的四合院。 就是对啊，就一进的四，就谁家老过去住四合院都不是寻常百姓人家。 是啊。 所以我就说这是最后北京最后的大杂院。就是你在这儿可以听到很多，字正腔圆的北京话。 对。 其实更主要的不是去听那些话，我刚才说前面表达的这意思就是。北京这座城市文化渐渐的像白鲫豚一样要消失了，所以呢我到那儿呢去感受这种北京的氛围， 嗯， 就是特别是孩子们见着我啊，就是叔叔这么叫着，我就觉得就像在胡同里， 嗯， 就像在四合院里，孩子们叫着你，然后鱼贯而出，嗨大爷，就是这意思。 嗯， 这就叔叔，每个孩子都是叫梁叔，老远就叫着你，我特别愿意骑着车在那一走，然后所有孩子叫着你就特别的东北话享受，就特别的享受， 嗯， 就是觉得这些孩子们，哎，就是过去的那种邻里之间的那种关系， 嗯。 嗯， 就北京城原来的那种感觉啊， 对对对，胡同里的感觉。 嗯，刚才小亮这段里头出现了很多，非常有北京话色彩的这些词儿啊，就是北京话，可能我们今天都用的少了，但是一个地方的方言啊，它的特点就是特别的恰切，你想用准确的一个普通话去替换它，你有的时候发现很牵强。比如说这里面你说到了乖的。 啊，乖的，乖的， 俩人解释啥叫乖的啊？ 乖的， 哪个桥段出现的乖的？ 乖的这事儿吧，它是跟头有关系，就是一般大家用就是我乖的乖的你，就是其实啊，它有点用力的那种感觉，它不是说真像摸头杀，我真的摸摸姑娘头， 嗯， 这是摸摸姑娘头那是温柔，真是乖的乖的头啊，那是得疼了。 但俩人关系其实是还是很亲密的。 是 乖的 是 吧？ 这乖的还真的是只在家里，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对他刚才说这个乖的是后来沿用到情爱撩妹这上面了。 嗯，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放学回了一身土， 嗯， 大人就拿一条疙瘩去外边乖的乖的去。 哦， 是， 哎，就是你把那土掸一掸 的。 老北京过去都兴，你看有的是电视剧里啊，影视作品还有拿掸子。 嗯， 我们小时候就是用笤帚疙瘩扫走，乖的乖的，拿笤帚疙瘩那棒。 哦， 平常是爹妈打你用的， 嗯， 这 其实它是有一定的力量才能把尘土乖的下来嘛，是吧？ 对对对对对。 后来隐身了这个意思。 对，我在视频里其实是为了让人更形象的理解那个， 嗯，乖的啊，还说了一个词儿，这词儿现在不再用了，hurlo 着 啊 ，hurlo 着 ，hurlo 着好像还用， 还用啊， 因为 hurlo 着，我觉得这个太有特点了，所以 一有这个动作出现，大家就会说，哎，这哼喽着， 啊， 这是哼喽 着， 啊，对。 哼喽着给大家解释一下，不是北京人他真的不知道哼喽着是什么意思。 哼喽着要说梁叔您来。 我以为说张亮说梁叔咱俩表演一个。 我们俩再往回我们俩得往回倒三十年。对倒三十年可以表演一下。 梁叔能哼喽着你是吧， 梁叔能哼喽着他。现在谁也哼喽不动 谁。 其实就是骑在脖子上 对 吧， 骑脖子上。就是， 骑在脖子上啊。 现在其实你在很多摄影作品里能看到， 对， 大人 父爱如山啊，就是哼喽着是吧？ 对，就是哼喽着。 对，以前其实最常见的，一年到头来啊，哼喽着最多的那几天， 庙会 就是庙会那几天， 对， 因为人太多， 小孩视野低， 对对对，那孩子跟骑脖子上那什么都能看见了。 对，正像米夏你刚才说的，就这哼喽，其实这个词儿，你可以说把小孩搁在你的脖子上， 嗯， 你听这词儿就太就非常复杂， 复杂， 对对对， 只有这北京话它言简意赅，呵喽着。 哎，你东北话怎么说？叫骑梗梗 啊，骑梗梗啊。 北京话这么说吗？ 嗯， 不这么说是吧？ 没听过， 就梗梗， 学习了， 学习了，又学习了啊。 嗯，那我们今天有一个互动题目，大家可以试着再答一下啊。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的北京话里都有不少是从满语过来的。那下面四个选项，有一个不是从满语来的，你把它选出来啊。A. 萨其马 ，B. 掰扯 ，C. 搂眼 ，D. 墨迹。我觉得这几个词儿大家可能都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听众不少啊，像学友还有这个牵着蜗牛去散步牡丹，他们都选的是墨迹，然后剩下的啊，像山花生啊，还有这个山啊，还有黄红剑啊，他们选的都是搂啊，然后有一个选的是这个 B， 就是掰扯。大家主要是集中在墨迹和搂眼，有个别的选的是 B， 没有人选萨其马。 对， 大家认同萨其马肯定是满语来的啊。咱们可以解释一下掰扯，梁老师掰扯啥意思？ 掰扯，你说我们发的更土一点，掰扯， 掰 扯， 掰 扯， 掰扯， 别跟我掰扯。 对，这两个人说话的时候，这种言语之间的这个就掰扯，就是我非得跟你讲个什么理， 嗯， 咱俩掰扯掰扯。 他是不是有一点已经就是要生气了，有点蹭的那种感觉？别跟我掰扯， 不会， 不会啊， 不一定， 不一定哈， 不一定。 我记得咱们有一个主持人啊，就是当时念短信的时候，说说跟听众说别跟我掰扯，就因为这事儿还是就是大家被把他批评了。那我就认为是不是这样说不礼貌？ 没有， 没有啊， 这事儿咱得掰扯清楚了，其实就是讲理。 讲理 啊，当然你说程度的不同，又是有时候他这分寸啊， 对，因为语气不一样， 和他接近的就是矫情。对吧， 对， 就是要矫情，你别跟我矫情， 嗯， 你别跟我掰扯，矫情这时候有点要还没怎么， 我觉得矫情有点像是那种单方面的， 对对， 然后掰扯有点像是 俩人 争论是吧， 对对对， 俩人争论。 哦，然后还有那个搂眼，搂眼 这不搂眼，这一说就把底就给露了， 对 啊，那就不说了，先说墨迹吧， 啊， 别墨迹了。 对，墨现在用 磨磨蹭蹭， 不是墨迹这词儿用的特别多，现在很多年轻人还在用这个词。 是 墨迹， 是 墨 迹，墨迹有点像，我觉得有点像那种话一直在堆，就是越说越多，越说越多，就是在那嘀嘀咕咕，那种感觉。 磨磨唧唧，也 它是一种话，也是一种 行动， 态 状态， 状 态 的 状 态， 状态 是吧？ 对对对对，那你要 梁叔刚才都露了底了， 啊， 他就说了，你看这一说底不就露了吗？ 对对对，其实这是个外来语。 对，这个来自于 look 啊， 英语。但是呢，这个词儿呢，问题是，他因为进入北京比较早， 所以咱还真不知道，以为他来自于满语，具体背后有什么故事？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聊。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racle，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好吗？大家可以试着打一打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互动，答对的听众呢就有可能获得节目组提供的精美奖品一份。就是下面的这些词汇的含义，哪一个和其他三个不属于一类 ？A. 蝎了虎子 ，B. 老家贼 ，C. 毛窝 ，D. 寄鸟。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有一道题啊，就说到了我们今天使用的北京词语，有一些是来自于满语的。那么有这样四个词：萨其马、呆扯、搂一眼，还有墨迹。我们的正确答案是搂一眼，它不是来自于满语的。我们让梁老师给大家解释一下。 小亮也可以解释，其实我们都可以一块解释，这很简单。这是从英语来的， 对 是吧？ 对对对， 从 look。是吧 ？look 哈， 就他来的时候比较早，是吧？ 对，这应该是有洋人进入来了以后，他带进了这个词儿。那时候呢，不是茶馆里有那个词儿吗？英若诚先生演的那个啊，这个流麻子是吧？小流麻子就是人家不说好，人家说蒿，特别的有洋味儿，是吧？哎，他那其实那时候就是这种洋文化已经来传入中国了，就是所以那时候显得自己要有点洋范儿。不是我看看。哎，让我搂搂，就我搂 个 搂。 你看我多 fashion， 就是跟咱们今天说的一样， 对 吧？ 对 对 对 对，他是转变过来的，一开始是说 look， 就是 搂 搂 搂搂， 然后说多了就更简单，搂搂。 我搂搂，哎，就是北京人很容易把很多话简化， 对 对 对，简化。 今儿和小亮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他还考了我一个，你考考梁老师，看他知不知道？ 梁老师肯定知道，就是我在说这个。这个舶来的这些英语变成北京话，还有一个词儿，叫俄勒金德。 俄勒金德 。 这个是其实已经消失了，大家不这么说了，但这个确实是那个一块儿过来的。也是那会儿说，清末的时候，那些他们传进来之后，大家都互相学，然后慢慢的就都这么说了。 所以现在有些话呢，就是像老说这个北京话，就像他们让我来。念一些京味儿，播一些京味儿小说。其实我说的应该不是北京话。 您说的还不是北京话、啊？ 不是北京话。小亮说的也是新北京，不是，就是 也不 就是新时代的味儿了，就是时代的变迁。就刚才你介绍的这个，你说的这一点，就它已经很多词儿已经都淡化了。 对， 其实如果说到北京话的特点呢，就是其实我个人认为，原来说普通话是以北京方言为什么？ 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为标准音。其实呢，北京话呢，是就是有官话。 对。 刚才小亮说有官话。但是还有什么话呢？它五方杂处啊，它还有很多以南城为准。我觉得真正的老北京话是南城。 对。 南城就是宣武，但是现在宣武没了，所以你这北京话也差不多快没了，是吧？那 也不至于。 你看他说的就不至于，这就是新北京话了。老话就是不至味。 不至味， 不至味就是不至于，就是有些话根本你现在不就没有人用了。 对， 你现在我突然说不至味，我觉得这人 这什么意思啊？ 有点 low 啊！ 我觉得就跟您那会儿说的时候，可能略显有点土， 有点，让人觉得你怎么这么土啊？对吧？你比如说，北京话就是普通话叫其实，那老北京话一般不说没有其实这词儿，叫错来 啊，错来， 错来就其实啊。就是错来啊，这事儿是这样的，其实啊是这样。那你现在你说你突然说错来，别人会觉得我们只是在 太北京了，就都听不懂了啊， 就听不懂了。但其实都是以南城，而南城这地方又很复杂。比如说南城有天桥， 对， 这一带有很多梨园行，对吧？杂耍的、卖艺的啊、曲艺的、戏曲的，那么他们的这些话里有很多实际上是黑话、 行话、 行话， 是 对 行话。而南城再往那边呢，有很多倒腾文物的，倒腾东西、倒腾买卖的，就是走黑货，他们有很多黑话， 对， 就是黑话、行话又搁在一块堆儿了，所以你会觉得南城的话是京味十足的，而且你又听不懂。比如说，你说咱说稿费，这回今儿唱来了，你不得给人家给多少储啊？ 储， 十 储， 十储，这都是其实都是梨园行，现在梨园行还在用， 对。 就是他们 船底呀， 船底呀，什么这些 压轴啊， 压轴船底，其实 这都慢慢的都已经进入普通话的序列了。 对，但是普通话呢，就是它之所以北京话之所以流传困难，就是它不像其他的方言那样，有具有不替代性。其他方言具有不替代性，北京话你刚才我说的错来，它用其实可以替代， 对，就完全表达了， 完全表达了，所以你 就是有些话就已经很难再流传下来了。 刚才梁老师举了两个特别生动的例子啊，说北京话容易被替代，你刚才又说了这个，比如说粤语、上海话，你确实是替代不了啊。 对啊，你比如咱说，麻去吃去， 嗯， 你顶多就吃饭去吃去，你还是说吃，人家上海话就切雅呗，他不可能突然在上海里说，哎，弄京造五美女到我里想吃饭，你不可能是突然就是今天晚上你到我们家来吃饭，京造五美女，哎，到我里想切雅呗。 嗯， 今天晚上到我们家吃晚饭，你不可能突然京造五美女到我里想吃饭，你不可能，对吧？它不可替代性，你必须顺着说切雅呗，对吧？广东人说 C，还 C 呢。其实后来北京话也有，普通话也有怎么说 C 呢？就 C 烦呢，广东话就是 C 烦呢，对吧？它不可替代， 对， 所以它就能流传。所以你要说广东话，你就得这么说；你说上海话，你就得这么说。但是北京话你可以不这么说，你可以带，就是今天刚才谁说的京腔，你可以有京腔，但是你不一定非要京字。 对，就是它的封闭性没有，比如说粤语啊，或者说上海话啊，那么强。 对， 所以我们上学的时候特别羡慕南方的同学，人家打电话的时候感觉在说一门外语，你完全听不懂啊，都不知道说什么啊。 对， 这就说到了北京话，其实自个儿是有自己的这个特点的，很多初来北京的人他会觉得，哎，北京话就是儿话多嘛。就会在不同的地儿啊，就加上儿，然后就感觉，哎，你看我说的也是北京话，但有的时候还真的是露怯了啊。刚才我问梁老师，我说北京人为什么那么爱说儿化韵啊？梁老师给我的答案其实还让我挺意外的 啊。 嗯， 对，就小亮也这么认为吧？其实不是，就是官话里少用儿，很少用儿化。 官话讲究是，要准，它是 准 腔圆。 对， 他就是必须得是那种 走大辙。 对，你这个话说出来，你能往有气势的那么说，他是那种。 对，你听那个老先生们说相声里头，那都应该是老北京味极浓的吧？你像这个郭全宝啊，这个就是他们那种味儿，还有郭启儒是吧？还有单口大王刘宝瑞，刘宝瑞刘老先生永远什么事？您找我什么事？哎，这算怎么回事啊？哎，他说怎么回事？ 他不说怎么回事啊？ 啊，哎，对，你很少听到刘宝瑞先生说这怎么回事啊？其实他那京味多浓啊，那是真的京腔京韵，但是他不一定带那么多的儿化音。这个儿化音有的时候，我觉得他是接着地气，走着地面，瞎聊天的时候可以。哎，你到稍微正式的场合，也显得自己很文气哦。 关于这个儿化啊，最典型的就是我们北京的各种门啊，可能外地的朋友来了，对门啊门呐、搞不太清楚啊。小亮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专门做了一期，就归 是 北京的门，真是门学问啊。 是门学问。 题目叫这个，我们来一起听一下啊。 今天教学第八讲，北京的门还真是门学问。Part one， 门的儿化音规律。门在加儿化音的时候有两个规律：一，大类大气大的念门；小类小气小的念门。比如， 打开城门 ，so big， 打开家门 ，so small。像这样 small 的门，那可多了去了。 屋有屋门，柜子有柜门。椅子 啊，椅子没有门，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嗓子有嗓门， 脑袋有脑门， 您脑门就算比城门还大，也一样要加儿化音。 二，表示方法或者门路的时候那些门，比方说你追姑娘得掌握好窍门，掌握不好你就没门。 你跟人姑娘去咖啡厅，给人姑娘买了一块提拉米苏，这可能算有门。但你非要加两寸汁，这就是偏门。你还要多加肥肠，多放肺头，那就真真的是邪了门啊。 Part two， 门与门的常见措辞。这门啊，加不加儿化音，那误会可大了去了。比如抠门和抠门，抠门是形容人特别不舍得花钱。要说顶级大误会，得是这个前门和前门。前门是前后门的门，前门是北京正阳门的简称。听下面三句话： 前门到了，请您从前门下车。 错， 前门到了，请您从前门下车。 又错， 前门到了，请您从前门下车。 对，拍儿。对，北京城门的典故，老说四九城，四九城，那四九城是哪？就是皇城四门加内城九。皇城四门是 天安门、地安门、 东安门、西安门、 内城九门是 正阳门、崇文门、 宣武门、 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 阜成门。 那四九城的功能是什么呢？皇城四门，那当然是给文武百官进出宫廷用的。内城九门，那是各有各的功能。 正阳门，俗称前门，走龙车用的， 那当然是给皇上进出用的门。 崇文门，走酒车用的， 酒这东西自古税收高， 所以崇文门那可是税收大门。 宣武门，走囚车用的， 宣武门外面就是菜口，您要是恨哪个囚犯，那捡起来菜帮子就往上可劲儿招呼。 德胜门，出兵车用的， 德胜德胜， 那就是得出兵得胜。 安定门，回兵车用的， 安定安定， 那就得打完仗安定啊。 东直门，走砖瓦用的， 因为过去的砖窑都设在东直门外。 西直门，走水车的， 西海、前海、后海都在西边。 朝阳门，走粮车用的， 这就是为什么朝阳门里有海运仓、南新仓各种仓。 阜成门，走煤车用的。 当然也不是所有城门都不加儿化音，外城的东边门、西边门、广渠门都加儿化音，因为是那会儿修的偏门小门。好了，我讲完了，今天都讲了什么呢？就是门门门门门门门门。 最后我再教你一句最牛点，你一定要记好，跟着我念，大声点。俺们常小亮是 fans， 京腔儿腔儿腔儿腔儿 教学， 常小亮京腔儿教学。 我们听了一段小亮自己做的这个视频啊，如果对着画面看会更加的清晰，因为他每一个门他真的是在那个门那儿录的 啊， 就他一人。我说你是不是有人帮你录啊？不，我自拍。 多好多好 啊！ 哎，我现在听这视频我就想起那天有多累，这会儿我拍了得有两天半。 夏天 两天半，就是只能去一半，一天只能去一半， 就 东边西边只能去一半。对，然后 就一句一句的再剪， 对，一句一句的再按照自己想的怎么弄去剪。 你看，这刚才就有一个普通话被替代了，是吧？可以替代的北京话，夏天啊，过去就可以叫夏一天。 对 啊，怎么感觉像英语夏一天？ 应该是景啊， 就是夏景天， 夏景天， 夏景天，然后说走了，就是夏一天， 对，夏一天， 就他吃掉了那个景，夏一天， 嗯， 让你就是让这北桥，这一个意思， 他也吞音，他也吃音哈， 对 对 对， 北桥是典型的， 这是北京话的特点， 对， 嗯，小亮说不带文化衫过来嘛，他那个。送朋友的文化衫前面那个 logo 就是胸炒鸡蛋， 不是胸式炒鸡蛋， 胸式炒鸡蛋， 其实是西红柿炒鸡蛋，就太快了。 对，好像前一段有这个，网上有这个， 是 我见到了这个。 就北京话的特点啊，就是 对对对， 他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嘴比较懒，有的时候就一带而过哈。 吃音嘛， 吃音 吃的比较狠。 嗯，节目的下半时段有一个互动问题留给大家，我再把题念一遍啊，下面哪个词与其他词汇的含义不属于一类？嗯，就是我告诉您啊，这底下呀有仨是动物，有一个不是，你把那不是那选出来。我觉得听众可能真的不是北京人，他这真的就选了 A， 歇了虎子啊，A 歇了虎子，B 老家贼，C 毛窝。刚才梁老师跟我说这词儿不儿化，是吧？ 不能打儿化。 毛窝， 对。 D 寄鸟 啊， 把那不是和其他三个不是一类的把它选出来啊。我觉得歇了虎子肯定不是啊，歇了虎子掀门帘儿，他肯定是个活物，是吧？ 对对对对。 哎呀，我们好多国安的球迷都来了啊，有奔梁老师来的，有奔小亮来的啊。 小亮肯定也是国安球迷，对吧？ 是 吧？ 北京人，那肯定也是。 我们听众有答毛窝的了啊。 对对。 然后这个好钢用在刀刃上，这肯定是北京人。他说必须是毛窝呀， 毛窝 山啊，毛窝啊。然后皮下改的是 C， 也改毛窝了，毛窝了啊。然后山花生说了一个词儿，鸡了狗子。 吸了狗子， 没听说过， 这还真没。就其实啊，北京话你想一想啊，北京这么大，你就像咱们一说到到什么温州，温州到那边一说，一个村和一个村的话都不一样。其实北京呢，东城、西城过去宣武差别都挺大的，对吧？因为西城做官的多。是吧？北城就是东城的商人比较多，到宣武那边的做小买卖的，就是 老百姓， 老百姓各种人啊，各种人都比较多， 对， 所以就是它的味儿呢就不一样，对吧？那个到了，宣武那边，其实最早它都是南来北往的人都应该凑在那儿，但是它最后都统一到北京话这儿来了，它就显得很 很接地气，是吧？ 非常接地气啊！ 嗯， 就最初清朝定都北京的时候，它实行了一个制度，这个制度对后来的北京的文化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啊。说的严谨一点，叫齐民分城而居。 对对对对。 那原来住在这个城里的这个汉人就没法去，没地儿待了，那我只能往南去了。 对对对。 所以南城是最具有一个城市那种鲜活的特点。 对。 反而这个我们说现在的城里头啊，东城西城原来的啊，它其实不具有一个城市活色生香的那种感觉。它就像自己，哎，皇上你们都在这儿啊，八旗都在这儿，我的官府什么办公呢也都在这儿。它其实是相对死气沉沉的这样一个状态啊。我们要不要现在就揭晓一下答案？我怕一会儿聊着聊着聊秃噜了。说说，哎，我说说这鸡了狗子啊，我猜，因为我觉得您是不是东北人啊？鸡了狗子，就是东北会把那种，就是有一种植物啊，它上面都是倒钩，在《诗经》里它叫苍耳，就是会挂在身上，叫鸡了狗子，是不是这个东西？北京话我不知道怎么说。 这北京话叫什么呢？我还真不知道。就这， 就是长的是椭圆形、橄榄形的，比较小，上面都是倒钩。它为了传播自己，所以它就粘在你的衣服上，你就把它带走了。 仙人球不是， 他应该 仙人球扎在您身上，仙人球不带倒钩。 这应该是一种虫子， 叫蒺藜吧？我猜不是虫子，是植物。 蒺藜， 蒺 藜 啊，大概是这样的。 是吧？这是这俩字， 是叫蒺藜啊？那蒺藜完全就是普通话了。 对 啊，山说就是苍耳。哎，那你看我还懂你了 啊。 现在我们请两位老北京人啊，给咱们解释解释，啥叫毛窝，啥叫歇了虎子啊？咱从 其实歇了虎的这种句式词特别多。 对， 还有一个叫就是地了耙子。就以前 地了牌子是什么？地了牌子 ，以前叫地牌子 啊， 就是这地牌子和地了牌子都是一个东西 啊， 对， 就是大概是就是以前说那个，你看过一个动画片吧？叫鼹鼠的故事， 嗯， 你就可以管那个叫地了牌子传说，你知道吧？你就可以这么叫了。 啊，地了牌子就是那鼹鼠， 对对，它是形容。其实有点不好，是吧？形容人 贬义啊， 个儿不高，然后又偏胖。说就比如说你弄一堆地了牌子，你说你这你怎么回事？你们那个同学 不行，形容地了牌子其实就形容矮。 对， 它本来是从动物那儿来的，就是小的动物，小地了牌子。 对， 就它是北京人善用，就愿意用四字格，是不是？ 对。 那稀里糊涂地了牌子就是典型的这样的， 就不是刚才说那叽里咕噜， 啊，叽里咕噜 带口的那种， 啊， 对，都用变成四个字。 对， 嗯， 第二个选项老家贼，稀里糊涂其实就壁虎是吧？ 对， 就是小壁虎嘛， 壁虎，对对对对。 然后 就是你这一说完了，突然我都忘了它的学名是什么， 还真是， 感觉壁虎很陌生是吧？ 就壁虎，你就觉得这个。嘿，这是动物园里哪个管理的东西啊？这不是我们家的。这 第二个是老家贼啊， 嗯， 也是个动物，就是麻雀嘛， 麻雀 是吧？ 对对， 老家贼。 嗯， 然后最后一个鸡鸟，这些日子鸡鸟叫的比较也多啊。 前天下雨没叫，现在不下了，来了， 就知了， 知了， 对， 更小的时候叫鸡鸟猴是吧？ 对， 鸡鸟沾进了，因为 鸡鸟猴， 就是现在的孩子们已经动手动脚的。能力已经没有了， 没有。 过去小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都是去粘鸡鸟， 拿一杆子， 拿一竹竿，那看谁家能找的越长的竹竿越好，然后在火上啊，所谓火上就是炉子上，把那橡皮筋儿、猴皮筋儿，给熬化了，然后搁在这个竹竿的头上，然后它就很黏，把那听着哪叫鸡鸟给鸡鸟粘下来， 多好！ 这得多么优秀的青少年运动，多好！这里玩手机强多了。 袁老师原来是搞专业的是吧？粘鸡鸟啊，还有时间不多了，还剩40秒，咱把毛窝解释一下。毛窝， 毛窝， 毛窝这个可那仨不一样哈。 对， 嗯，毛窝是啥？ 这鞋，就是 过去的棉鞋， 对，过去的棉鞋。但它其实它有一个演变，最早那毛窝是真的就是拿那个扎出来的那个东西，后来演变成棉鞋叫毛窝。 毛窝哈， 老人还是说老年人说毛窝， 嗯， 他还没说棉鞋呢，到后来就是棉鞋了。 嗯，北京话是活的，虽然有些词语会淡出我们的视野， 嗯， 但是当你说这些老北京话的时候，我们现在说的大浪淘沙剩下的这些依然能够表达这个城市的文化特色。感谢二位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汇聚古今，夏日飞扬。